角色精湛，主题略荒诞，理由太短，是让人不安，疑心惨淡，却无比期盼你的广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浓烦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后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，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填满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。请用词温暖。